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距离北京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高起点谋划、高质量落实，全力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我们对话的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孙硕。孙区长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孙硕，很高兴和大家就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示范区和大家进行交流。 欢迎孙区长今天啊来跟我们交流，我们也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西城的情况。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咱们西城区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咱们西城瞄准的目标和定位是什么样的呢？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示范区，既是我们服务首都发展，也是给市民和外国游客和国内游客提供更多选择的不二法门。西城区，那么有着历史悠久的商业脉络，西单、大栅栏，包括我们的地安门外，那么这些都具有着丰富的历史传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思考如何立足于我们的资源禀赋优势，展望未来，经过我们的辛苦努力，到2025年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引领区，我们的消费体量是稳步提升，我们的消费品牌、国际时尚的引领力，那么也是逐步提升的，成为在国内具有引领作用，在国际消费市场和消费中心城市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区域。到2035年，西城将成为中国时尚消费的窗口，首都国事交往的名片，历史文化传承的展示中心和城市品质消费的体验地标，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期待哈。那么咱们北京市呢，9月印发了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目前呢各个区啊都在陆续发布相应的工作方案。西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也已经是在今年的10月份发布了。在这里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变化？来西城我们都可以逛逛哪些好玩的又新潮的地方呢？ 这其中的话呢有几个亮点。一个呢，我们更多的强调建设消费中心城市啊，由单一向综合型的转变。那么大家知道，过去呢我们研究消费更多研究的是商品，但事实上的话呢，随着我们对于消费的更多的理解，我们更多理解到除了商品之外还有服务，除了现实的商品还有虚拟的商品。所以的话呢，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们更多的呢要推新场景的应用，然后要推新技术和传统商品的结合，然后要推科技、文化、商业、旅游的融合发展。我们提出了西城的消费要立足于高端、智慧、便民、精品这4个方向做我们未来的大的目标。第二的话呢，是会从局部、局域向全域来转变。这个和我们所提出来的在西城区要做商业的减量发展不矛盾，因为商业减量发展不意味着消费减量发展。 我们可能大型的商业市场的体量只减不增，但是的话呢，对于消费市场来说，无处不消费。 对， 比如说我们到国家大剧院，我们到天桥艺术中心，那么事实上我们开展的文化消费，它和商业消费无关，但是和文化消费有关。 嗯， 这里面呢就指出西城区我们重点打造两河两带七区五街，来作为未来我们全面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示范区的这么一个建设的一个基本思路。那么最近很火的元宇宙 啊，对对 对吧，元宇宙是基于我们的数字孪生技术，那么它可以在现存空间里面不占用更多的商业面积，但是它同样可以起到大幅消费的效果。那么就拿我们西城来说，我们现在在北京坊，然后就已经开始和华为合图合作，努力打造一个全新的第三维的元宇宙空间。 我好，我要去看一看。 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到那边啊，这个去看一看。 嗯，那么孙区长，您刚才说到的双河两带七区五街和一网托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河呢，就是我们的西单，和金融街的这个联合。 嗯， 那么西单是我们传统的商业街区，就特别是我们北京年轻人的特别喜欢去的地方。金融街是我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金融街的购买力那么那是非常高的，同时我们也有特别高端的金融街购物中心，每年的消费量也是非常高， 名列前茅， 名列前茅。那么所以的话呢，未来呢，我们要把金融街和西单进行联动打造，打造成西单金融街高端商务时尚的魅力圈，这是一个核。另外一个核呢，就是我们的大栅栏北京坊。大家知道北京坊呢是北京内城里面新的商业的打卡地，那么未来我们要把北京坊和大栅栏进一步的加强联动，打造北京坊大栅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区，在这个区域里面能够体验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式生活。两代是指沿什刹海、地安门、先农坛、这个天桥、这个中轴线一带，那么这一带呢是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古都风貌的聚集地，这是我们的文代、 文代、文化代、 文化代、文代，也是我们中轴线申遗之后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商代呢，就是指我们从积水潭一直往南延，到西单北大街、到临津胡同这一带。这一带呢，基于我们的珠宝玉器，同时还有我们的生活服务，还有我们的现代时尚，这是我们的商代。这就是我们的两河两带七区消费新场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七区。那么指我们围绕区域的主题，形成了马连道都市茶文化的休闲区，还有什刹海、天桥、北展，还有包括天宁一号、地外，还有福音商业城、长安商业城，这七个不同的区域消费的地方。那么呢，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你看像马连道，马连道呢现在也在我们的更新改造过程当中，未来那个地方，那么北宁西城、南宁丰台也是丰台地泽商圈的主要地方。 对， 同时呢也是丰厚的这个茶文化艺术。未来我们也会植入很多的业态，未来到那个地方去不光光是看茶，以茶、以餐饮、以很多的现代商业服务业，还有这个运动休闲健身为主体的这么一个混搭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区域会在那地方啊形成。 太好了。 再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天桥，天桥演艺区 现在已经是很有名了， 很有名了。大家知道咱们北京啊，这也看歌舞剧首屈一指就是天桥。另外的话呢，为什么刚才我一再强调说要从商品消费，像其他的非商品消费，像文化消费，像这个互联网消费来转变呢？就是随着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啊，那么它的消费的层级是在不断的提升的。 对。 另外的话呢，五街呢，就指我们有五个特别有特色的街区，这点呢也在这儿做个广告，欢迎大家去看看，琉璃厂、 饱含着读书人的文房气质，文房四宝、古玩字画，在内坛街上已经驻足了好几百年。护国寺小吃街，这在新街口片区， 是 杨梅竹斜街、烟袋斜街、琉璃厂，现在我们每年的这个马甸庙会，然后完了都是在琉璃厂举办。到那个地方以后，每个人这个拿着一个书法家给你写的福字，自己再贴在家门口上，那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事情， 很独特的哈，一份祝福。 推动消费升级上面，我们全面实施了八大行动。八大行动呢，包括数字消费场景的拓展行动，时尚消费供给的优化行动，文化消费的活力升级行动，商务消费配套完善行动，那么还包括我们服务消费品质的提升行动，和休闲消费的特色重塑行动，便民消费的品质提升行动，和消费环境的品质优化提升行动。那么通过这八大行动的这些实施的话呢，全面的提升西城消费供给和服务的品质。 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提升。 全方位提升，对对对。另外还有一个一网托底，这一网托底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遍布全区各社区各街道的这个市民服务中心。那么在这些就布足了我们的各类商业网点，是为我们北京老百姓、基层老百姓做好我们的商业消费托底的工作，形成小而精、有品质的商业服务的基本网络化格局， 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刚才呢，孙区长您在介绍西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情况的时候呢，提出了未来几年会以西单大栅栏这两个商圈作为核心，来牵引带动西城区的整体消费品质的提升哈。这样，我们具体先来说一说西单吧，这也是咱们北京老牌的购物商圈了，也有很多的购物中心。您看像这个西单大悦城啊、汉光啊、君泰啊、西单商场等等哈。应该说呢，西单商圈近年来也一直在变化，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全新亮相的西单文化广场，而西单文化广场的地下商业空间更新场也随之开放了，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呢？下面让我们一起前往更新场来看一看吧。 更新场引入大批首店概念店，与西单商业街其他商场里的品牌形成差异化，创新的空间设计打破了自然、商业、艺术的边界。西单更新场定位青年、艺文、潮流，集合了诸多全国首店、北京首店及品牌集合店。在一家原创品牌与精选品牌的买手集合店里，既有人气品牌，也有个性单品。店长张天浩介绍说， 他专门会去用一些古着的旧衣服啊，然后去重新拆开的，重新拼接啊，然后所以导致他每一件是独一无二的，也像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可回收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也是蛮流行的一个趋势。 西单更新厂不仅有潮流文化，也有艺术文化，稀奇艺术涉及了雕塑、配饰、设计产品等多个产品领域。总经理范海星介绍，这里每一件产品都源自艺术家对其艺术原作的转化与再创作，并通过高品质的手工技术和精美的包装实现艺术礼品的概念。 雕塑它很重，但是它用了很多糖果色来表达，每个人理解快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快乐是多姿多彩的。艺术家在创作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这种的文化的表达跟一个艺术的交流。 尽管开业时间不长，更新厂还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年轻人前来打卡，赚足了流量。 潮牌比较多吧，主题性比较强一点，没有那么分散，然后对需求的满足也比较垂直， 设计啊都很好，很现代，然后包括它这个空间陈列店铺，然后包括产品设计也非常的好。 未来西单文化商场将与西单商圈连成一体，市民可通过直梯和步行梯在不同楼层间轻松穿梭。 哇，真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文艺潮流的更新场。不瞒您说，我也在这个地方买过一件纯白的 T 恤呢。我们也看到了啊，西单这个老牌的商圈正在逐渐的改变。西单呢，我们刚才说还有很多的购物中心，所以也想请问一下孙区长，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改变呢？ 在示范区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对西单进行了重新的 部署和安排。 嗯， 总的来说，就是要发挥西单商圈文商底蕴的这个优势，立足于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数字经济示范区的建设，那么首都核心区功能发展等历史机遇，推进西单风貌景观的品质总体提升，打造集时尚交往、数字消费和金融服务于一体的西单金融街国际化高端时尚魅力圈， 哇， 成为城市发展形象的展示窗口和文化商业体验的新地标。 嗯，听出来了，西单要成为一个特别潮流的地方。 哎，没错。 嗯， 西单就是要成为年轻人时尚潮流的新地标。这几年呢，随着更新厂的这个调整，包括汉光，包括君泰，包括这个大悦城，还有西单商圈北段的老佛爷，每家都有不同的特色。今年开始的话呢，我们的西单商场是我们这里面这个少有的这个国营的商场啊，它也会迎来新的改造。所以的话呢，就是从西单的景观改造、品质提升来说，大家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西单。 嗯， 那么特别是西单廊道和西单南端的国立蒙藏学校，在2022年呢，它对外开放。 嗯， 所以整个西单的东路和西路都会有一个全新的亮相。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更高品质、更年轻时尚的不一样的西单。第二的话呢，是进一步推动西单和金融街的联动。那今年呢，我们就开始试图共同来推西单商圈和金购中间之间的联动。那么大家知道金融街呢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白领，有很强的购买力。 嗯， 那么金融街里面的金融街购物中心和西单这几个大商场之间的品牌联动、活动联动、商务活动联动，也是我们要进一步打造的方向。第三个呢，西单要进行数字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我们要让元宇宙和数字孪生城市这些消费的新风尚要步到西单里面来。 那么逛过了西单，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逛一逛北京方。这里呢，距离天安门西南只有800米，它是以劝业场为核心。那么跟其他商圈相比啊，2017年1月份才开业的北京方有点像是个后来者啊，但是现在它也是潮流打卡地之一了。这里有多元的文化业态，北京文化与手电经济相结合。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记者李瑶欣一起去北京方逛一逛吧。 北京方是距离天安门西南仅800米、以劝业场为核心的开放式商业街区。2017年1月开业后，这里很快热闹了起来。位于北京方的曼联梦剧场，根植于曼联足球俱乐部悠久的历史文化，打造包括曼联体验、曼联征程、曼联梦剧场餐厅和曼联梦剧场专卖店在内的四大业态。游客可以通过科技和娱乐手段在这里享受足球旅程。曼联梦剧场运营主管张红介绍说， 像我们曼联征程，首先就是曼联官方的俱乐部的影视资料，然后还有我们珍藏的一些博物馆的藏品啊，然后呢，我们的曼联体验呢是通过我们微软的设备来实现一个互动式的、全景式的、家庭式的体验，这个是在目前全球首家的体验馆。 漫步北京方街区，全国首家香氛艺术馆散发出来的香气吸引了很多人一探究竟。在这个外形犹如巨大的香水瓶里，您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了解香水制作过程，也可以亲手调制一瓶专属自己的香水。维维尼奥香氛艺术馆店员田丽华介绍说， 这面墙是我们这个博物馆的一个网红拍照墙，它展示的就是平常香水呢用到的一些香的原料，做了一个展示，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水里面包括精油里面都有什么一些成分。 在北京方引入的品牌中，更能体现中国式生活方式的要数复古风格的服装品牌国棉衣厂。 来到国棉衣厂，我就被这两台老的织物机所深深吸引。这家店里面的衣服风格呢，都特别的统一，有非常多的中国传统元素。 国棉衣厂服饰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七八十年代的平面艺术和穿着。国棉衣厂店长黄乐轩介绍说， 我们主要是纯棉为主，然后我们会翻一些比如说军大衣、海魂衫，过去的这种运动服，这些经典的款式，然后针对现代人的穿着习惯，然后我们进行改良。 比较感兴趣就进来，然后感觉这个陈列也非常整齐，偏休闲复古的这种风格的店。 在北京方，独特的空间氛围和高品质文化商户实现了消费升级大势之下的文化体验和文化消费迭代，并顺利地聚集人气，实现街区更新，也焕发出了文化消费新魅力。 哎，那么刚才呢，我们去逛了这儿哈，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北京坊，但是老百姓好像都喜欢叫北京坊，是吧？那么北京坊大栅栏呢，是西城区的双核之一。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北京坊一期的一些项目，那么紧邻着的这个大栅栏又会有哪些变化呢？ 对于大栅栏来说，今后就是要以北京文化新地标为发展目标，擦亮老字号金招牌，推动新消费场景植入，拓宽消费群体和消费的路径，融合京味文化、京味旅游，在梅市街以东推进大栅栏商圈国家级高品质的步行街的建设，打造世界的大栅栏，塑造中国式生活体验圈，高科技场景应用为一体的那么一个时尚地标，打造京味文化体验区，那么以诗井、甘井等胡同区域为主体，那么在这个区域更多的打造文化休闲，打造商务旅游，打造慢生活的这么一个宜居区。那么二呢，是要拓展区域发展空间，那么结合我们的空间布局，那么要从大栅栏北京坊，那么向梅市街以东呢来延展，那么要把杨梅竹斜街、观音寺、这个樱桃斜街、铁树斜街这一片，那么都联动起来， 就还要再继续建设， 继续把这个区域，那么进行商业商务的联动，因为大家呢从这个地理位置上会发现啊，就是我们的大栅栏，我们大栅栏商圈，其实它在往西走。这个您知道会去哪儿吗？它经过我们的杨梅竹斜街，经过我们的一尺大街，那条街只有一尺，所以叫一尺大街， 是 就到了我们的琉璃厂。 嗯， 所以事实上这一片区连起来，就会从我们的展现古都的历史风貌文化，展现老品牌，转向有一个过渡区域。然后这个过渡区域呢，它不是纯粹商业的，它呢是一个混杂的，像杨梅竹斜街既有老北京留下的老北京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文创产品，很有特色的京味文化的这些体验馆， 有一些新的消费场景， 有很多消费场景、场景，然后呢会过渡到我们的这个文房四宝、这个文玩字画集聚的琉璃厂街，所以呢这一片区起来，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文化。中国式生活消费，中国式历史文化特色体验的这么一个大的区域。第三个呢，就是在大栅栏和北京坊，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它的数字场景，那包括5G 合图、AI、AR 人工智能都要注入到这个区域，要让这个区域和现代化的这些数字技术要有效结合。那么刚才也给您介绍过的，这个北京坊。北京坊呢也是5G 合图，那么重点在北京植入的重点项目，未来它还会有很多新的消费场景的应用。这个我听他们给我介绍，未来包括在那个地方吃饭领券，包括抢红包，包括找这个 这个百宝箱， 嗯， 还有甚至可能就是很多的游戏场景都能够在那里面能实现，非常有意思， 可以买可以玩， 可以买可以玩，对。 那么刚才呢，孙局长您带我们是逛过了西单商圈， 嗯， 也逛过了这个前门这一带的这个商圈哈， 嗯， 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字号， 嗯， 哎，老字号那也是咱们西城区的一大优势和特色呀， 嗯， 大家比较熟悉的，你看像菜百啊、张一元啊、内联升、华天、庆丰、护国寺小吃等等等等，这么多，而且分布的领域也是很广泛的，像餐饮啊、服饰等等，这些都包括了哈。那么近年来呢，老字号们也是纷纷解锁国潮新玩法呀，通过推出小字号、卡通形象和潮流体验店来实现老树开新花，同时呢还和街头潮牌、人气手游以及这个国际设计师来合作联名产品。那么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过程当中，咱们老字号们会迎来怎么样的发展机遇呢？ 这个我们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过程当中啊，老字号会起到独一无二的作用。 哦， 大家知道啊，西城区作为北京市银城建都的造势之地， 嗯， 是北京老字号品牌的主要聚集区，全市有超过一半的老字号是在西城。2019年，这个全区老字号企业，那么销售额达到176亿元，其中，菜百、张一元、内联升、庆丰、护国寺小吃这些部分企业，都已经从老品牌成长成为业内的领军企业。同时也为我们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随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建设，应该说老字号企业的发展，那么有着它独特的机遇。我们也会充分地实施老字号发展的新政策，保护传承以及传承人的培训以及外部品牌的塑造等方面啊，来支持老字号来获得新发展。过程当中呢，空间很大。 嗯， 老字号的核心，一是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历史记忆的传承，第二是讲好老字号的故事，第三要带给消费者新的期望。 这些老字号啊，承载着传统商业繁荣的符号，也承载着我们老北京人的美好回忆，我们也都期待着老字号们的文化底蕴能与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来擦亮金名片。那么最后呢，对于这个西城的未来，孙局长还有什么想说的？ 西城区的未来，那么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西城区是首都作为四个中心载体的重要承载地方，那么西城区是我们展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当中我们的先行先试区，我们要发展得更好，我们也必须发展得更好，西城的明天也一定会更加美好。 好，非常感谢孙局长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让我们看到了西城的美好未来，我们也对他有非常大的期待。从西单到大石栏，从地安门到北京坊，西城的商圈地标、场景布局、资源魅力，在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的建设当中，正展现出更新的气象。相信不久的将来，西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元化、品质化以及个性化的消费新体验。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步化发展。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 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联合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国际消费距离北京访谈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白林。我们的节目以努力打造引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北京样本为主题，邀请相关部门和区政府的一把手与您共同来探讨北京如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紧抓城市复兴机遇，提升石景山国际消费能级。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我们对话的政府部门一把手是石景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新。你好，李区长。 您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近日，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发布了，其中提出啊，到2025年，本市在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以及到达便利度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一个显著的水平提升，基本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那么结合这样的大环境，石景山区我们通过哪些方面的提质升级，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呢？ 好，市级方案呢正式印发，提出了10大专项行动，明确了路线图、时间表，石景山区呢也迎来了新一轮消费升级的重大机遇。那么一是呢，战略布局清晰，市级方案呢明确了石景山区以新首钢园区为核心的消费空间布局。随着北京冬奥会和服贸会的举办，首钢呢作为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它的文化、生态、产业活力实现了四个复兴，这个效果已经初步显现了。石景山区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呢也实现大幅提升，形成以城市复兴为特色的京西消费圈。二是呢，重大项目赋能，市级方案推进了一批重点项目，我区首钢园的六工会、京西的大悦城、金鼎时代广场商圈，还有香格里拉酒店都纳入其中，市区两级将协调推进。三是呢，规划定位再助推，北京市总体规划、石景山区分区规划明确了石景山区的3区定位，也就是说是国家级产业转型的示范区、绿色低碳的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山水文化融合的生态宜居示范区。3区定位同时呢，按照规划也落实了一批项目，所以这些项目落实为消费升级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活力。 刚才李区长他提到的哈，在石景山区将要打造成为以城市复兴为特色的京西的消费圈，那么我们如何来整合像您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这种优质资源，包括来推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培育建设，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我们的总体思路啊，可以提炼为叫一个组合、两个平台、3大特色、4个驱动。据来说呢，一个组合， 就是聚焦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这一核心任务，也就是新首钢园区在石景山区乃至全市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中要发挥重要作用，要做大文化、旅游、科技、会展、体育、商业等资源叠加优势，用工业遗存的保护利用的国际语言来吸引首发首电。同时呢，随着国际人才社区的建设，也为消费能级的提升带来机遇，工业秀带将会变身为活力秀场。我们的两个平台，也就是用好冬奥会和服贸会这两大平台。冬奥会和服贸会是两大全球瞩目的盛会，是石景山区面向全球的重要展示的平台，也是呢我们历史性的机遇。我们将以赛事和展会来隐喻各类消费业态和品牌活动，实现对消费升级的倍增效应。三大特色呢，就是彰显活力、场景和品质三大特色。四个驱动呢，就是我要突出我们的健康消费、数字消费、文旅消费和商品消费。 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作为2008年奥运会重要赛事场馆集聚地以及2022年冬奥会的承载区，石景山区已经开始进入了备战状态。我们先通过一组短片来了解一下。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大家早已经是翘首企盼。那为了让市民更加的贴近冬奥、了解冬奥，自去年开始，北京冬奥组委授权了石景山区第一家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里边关于冬奥的周边是应有尽有，品类繁多。走，一起去看看。 进到店内，充满设计感的冬奥元素让人眼前一亮。冬奥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憨态可掬的模样让人爱不释手。徽章、纪念章、工艺品摆件及贵金属首饰等藏品饰品多达16个类别，4500余款特许商品，并融入核心图形、色彩系统、体育图标、主题口号及竞赛场馆等设计元素，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冰雪文化，尤其受到众多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我们就进来发现了有关于奥运会和冬奥会的一些小周边，然后也知道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吧，氛围都很好， 那种科技感、未来感都很强。然后相比就是我小的时候来首钢要好的，就是好看很多。 一起干杯向未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首钢园的香皮坊，这里自去年国庆节开业以后呢，就以其独具魅力的山水工业景观场景和沉浸式的消费用餐体验圈了一大波的钢友，那也成为了来首钢必尝鲜的打卡地之一。 为了服务保障冬奥，填补首钢园内商业空白，首钢园引进了这家高端餐饮项目。这里是首钢集团与香格里拉集团携手合作的重要成果。250平米的酿酒工坊酿造出带有首钢味道的钢皮、1919、锻铁、钢锭等特色精酿，还有40多款休闲美食，为人们创造一个激发灵感和互动交流的多元化社交生活空间。 首钢园里好吃好玩的地方呀，实在是太多了。但如果说既能看到好看的风景，又能尝到地道的淮扬美食，就要来位于群明湖旁的苏小鸭了。它的原址呢为首钢动力厂五泵站，属于群明湖古建筑之一。在这里远眺，可以直接与滑雪大跳台隔水相望，可谓美食与美景皆可得。 西出名门的金字招牌是曾经蝉联米其林餐盘奖和连续4年获评黑珍珠指南餐厅而享誉京城的和睦 The Home 餐饮机构旗下品质新餐厅，主理特色酥皮烤鸭、经典江南菜和和睦私厨创新创意作品，可以为冬奥期间来京的外国友人提供品尝中国美食的绝佳体验。 看来啊，咱们冬奥经济呢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市民的眼中，石景山是当之无愧的双奥之区。虽然说有压力，但是也会相应地带来很多的机遇。石景山区他们是如何把握这些契机来提高国际消费能级的呢？接下来我们再请李区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作为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赛事场馆集中地，和2022年的冬奥会的承载区，石景山区呢也是当之无愧的双奥之区。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是一个重大的契机。首先呢， 我们要办赛事落企业。前期呢，利用冬奥之区的机遇，我们成功举办了费雪世界杯、国际雪联越野滑雪积分赛，还有我们冰壶的世界杯总决赛等大型冰雪赛事，先后引进了斯威克斯体育、国际雪联联合会、中国办事处等一批国际知名的冰雪体育机构的落户。我们下一步啊，将吸引更多的行业企业落户石景山，策划举办高规格的体育赛事活动，形成集聚的优势。第二呢，我们要强服务促消费，高效利用冬奥赛后的场馆资源，推进呢后奥运消费升级。我们要通过系列的品牌赛事提升影响力，要支持开展针对体育专业人员的培训与认证，打造专业体育用品的体验综合体。我们还要丰富群众的冰雪消费，拓展冰雪消费的链条。我们要推动冰雪装备用品体验店、免税店的落地，来形成特色的冰雪消费。第三呢，我们要推动全民健身。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全龄友好的城市建设，我们将慢行道、绿道、休闲步道、健身步道四道合一，要进一步加强体育公园健身设施的建设，营造呢全域体育休闲环境。 那刚才的那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是从首钢对于冬奥的保障当中看到了它现在的一种新的时代风貌。不同年代的人其实对于首钢的这种感情都是不一样的。如今首钢承载了更多的功能，已然成为了京西的一个时尚消费的新地标。而且不仅如此，前段时间2021年服贸会的成功举办，它也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那么未来像服贸会这种会展消费，它会是首钢的一个主战场吗？ 会。刚才您提到的这位网友啊，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啊，特别是呢我们的老首钢人啊，为首钢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新首钢人也在为首钢啊这个成为一个生活亮丽的秀场，也在做着贡献。那么就像大家看到的，2021年的服贸会石景山区呢作为主场之一，展会活动精彩纷呈，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认可。服贸会呢对石景山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其中的最直接的就是带动了我们庞大的消费的人流啊，也将成为呢国际消费的一个增量的空间。培育呢特色的会议会展的品牌，利用首钢呢现有的资源啊，联动呢区内其他的设施，我们来打响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这种深度交融的国际会展品牌，来抢占全球首发中心的高地。近几年啊，首钢园利用工业遗存的优势，已经吸引了一批非常有特色的活动，比如说英特尔、奔驰、北汽，包括我们的服装周啊，都举办了活动。下一步呢，市区两级将联动，我们会在新品发布、资源对接、活动的审批、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更加的便利化。 其实这个新高地的打造呢，我们说既有新建的，也会有一些之前就留存下来的，包括我们说老的厂房。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网友真的跟您是不谋而合，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他也提出来说，石景山的这个老旧厂房啊，其实我们看一看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叫京西八大厂啊，他说未来是不是他们都可以做一下转型升级，未来都可以成为石景山的网红打卡地呢？ 我完全赞同这位网友的这个意见。石景山区呢在全面落实北京市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方案，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探索传统工业厂区开发利用和产业的转型，借鉴呢首钢老工业厂区搬迁改造的试点经验，推动巴威、北郭、北重等大厂老厂实现呢 京西八大厂的整体复兴，打造北京西部新兴文化科技的中心，让更多的老工业厂房焕发新活力，升级为城市的网红打卡地。 那其实除了我们说到的一些老的厂房转型升级，赋予它更多的新的意义，石景山还有很多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它在今年的9月末呀就正式开街了，焕然一新的这个古街风貌和时尚潮流的业态特点，为千年的古街也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我们的记者呢也专门去实地探访了一下，我们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记者郝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石景山的模式口大街，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字驼铃古道模式口，这条街呢据说是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记载，但是繁盛于明清时期，可以说这条街是个千年古道百年老街。随着改造，那这条街上也有了新的生机。 今年九月末刚刚开街的模式口大街，东起金顶北街路，西至石门路，北到法海寺、永定河引水渠，全长1500米，是过去商旅往来的繁盛通渠，现如今又成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的璀璨明珠。三代都生活在这里的老居民孙先生聊起过去如数家珍。 原来卖菜挺多，现在就是你看这各个门脸大街经过这一改善 增加了不少。 漫步于模式口大街，一砖一瓦之间透露出完好的文物风貌，昔日的历史遗存中融入了老居民生活的烟火气，加以改造后一步一景中偶见现代与传统的元素融合。 在我身后呢就是模式口大街上非常著名和有特色的一个老院落，叫做古道思存。那么里面到底有哪些历史的元素和时尚的内容呢？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2020年10月，古道思存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率先亮相，迅速成为模式口首个网红打卡点。无论是喝着咖啡看展览，还是有人间赏景小聚，这里都能满足。模式口项目太富恒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天恒介绍说， 我们对这个整个院落进行了一些修缮改造，包括对它赋予了一些功能。现在做的呢是模式口历史民俗陈列馆，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没来过模式口的人一进到这个院子每个屋转一遍，能大概知道模式口的历史啊、文化、人文。 除此以外，模式口大街上的猫元素也非常丰富，不仅有街边雕塑，更有符合年轻人喜爱的撸猫小店。从前的模式口只是满足生活，如今变成了享受生活的好去处。此外，模式口大街还吸引了一批有情怀的年轻人来这里创业。触目可及都市格调的民宿静199号院，就将他对时尚的理解融入了京西地区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中。经理林佳琪说， 参考了一些新中式的一些理念和这些日式现在比较流行的风格，然后我们就给它就是混搭在一起。 精品院落、时尚小店，像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化与商业融合的业态，未来在模式口大街还会见到更多。 在今年年底呢，还将有后续的院落，陆续的要呈现。这些院落呢，一院一方案，有不同的主题，包括有餐饮、有民宿，也结合咱们当地的一些国保单位呀，然后一些冬奥的元素啊，进行统一的宣传打造。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古风的建筑啊，配上了时尚的商业设施，真的是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也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石景山文旅消费的新体验。文旅消费呢是石景山区消费版图的特色和亮点，那么除了历史文化遗迹方面，石景山还在培育文旅消费的其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部署呢？ 文旅消费呢是北京国际消费中心的重点任务之一，也是石景山深入挖掘的潜在的巨大的消费市场。从全区的资源禀赋来看，重点是要做好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这篇大文章，擦亮京西文化旅游消费的6张名片。这6张名片啊，我们叫努力打造6张文化名片。信山区依托历史文化的遗产资源，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及其重大价值，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我们发展的资本，提出我们叫永定河生态文化名片、模式口历史文化名片、八大处传统 文化名片，八宝山红色文化名片，创新及冬奥文化名片。 嗯， 这六张名片是我们的金名片，我们要营造西山种地和文化带建设的浓厚氛围，全面塑造石景山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新形象。我们要特别突出文化带动旅游，促进消费。我们要依托法海寺的壁画来带动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冰川遗迹陈列馆还有我们的八大处，打造历史文化资源游。我们也要依托首钢工业遗存保护利用的特色，带动石景山古建筑群、冬奥公园，打造古今工业山水游，再现呢我们古河道、古商道的文化景观。 嗯， 我们还要呢围绕西部浅山区啊的保护利用，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古香道，打造呢精品文创消费的新品牌。我们要围绕着一些重点，比如说我们要培育我们的首钢滑雪大跳台。 那个叫水晶鞋， 在人们这个耳熟能详水晶鞋。 嗯， 还有呢我们要培育一批博物馆特色 IP， 比如说我们这个京西的啊，这个一些非遗的包括一些物品的一些这个特色博物馆的，引进的一些品牌的 IP 项目，打造呢网红消费新业态。 再来看一看这个叫做快乐飞翔的这位网友，哎呦，我觉得他对咱们石景山好像有点误解。 嗯， 他说总觉得石景山的这个离市区有点远，感觉商圈特别少。我觉得这算是误区吧，您给他推荐推荐。嗯，咱们的商圈少吗？ 谢谢这位朋友啊。 嗯， 首先来说呢，石景山是中心城区啊，这个位于西五环的两侧，那距离天安门啊只有14公里， 其实并不远。 不远啊。 嗯， 特别是呢我们这个地铁的1号线啊，地铁的6号线，还有正在建设的通往城市副中心线，还有正在规划建设的啊 M11号线东段。M11号线呢东奥支线呢已经建成了，那么后面还有一个东线的延伸。所以这四条啊这个地铁轨道线将石景山区与核心区甚至于通州紧密连在一起。同时呢我们将正在这个大家用的比较方便的就是我们的长安街、西延、莲石路、辅石路这些城市的快速路和主干路，这些呢都为各位朋友由核心区到这个西部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交通上的方便。 对， 应该说呢叫有距离但没有距离感。 而且其实我听说咱们的一些特色的商圈啊，还有主题的这种街区的建设， 嗯， 这两年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您也可以给他介绍一下。 对，我们要特别重视呢发挥商圈的这个吸引的作用啊。我们现在呢要提出要东中西均衡布局，优化呢一核三圈多点的商业空间的布局。 嗯， 我们的一核就是首钢商圈啊，我们毫不犹豫旗帜鲜明啊，就是要把首钢做热做火做活。这个三圈呢就是我们这个叫京西大悦城为核心的交通枢纽商圈啊，以万达广场为核心的我们的西长安街的综合体验商圈，还有我们正在推动的西部五里坨地区叫西部浅山区的文旅文商旅融合的一个商圈。我们这多点呢就是塑造一批开放式的主题街区品牌。 说到了这个消费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最强调的就是消费者您的感受，那这也就涉及到了吃住行游购于方方面面。那石景山是如何来完善这条消费链条，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和满意度的呢？ 现在的消费能级的提升啊，不单单是消费地标的打造，还有我们商圈的打造和业态的提升，还有包括很重要是有没有文化地标的打造，以及呢我们叫吃住行啊 等各方面的供给是不是系统，是不是完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关注在特色餐饮大家吃的好不好这方面，我们在不断丰富提升各商圈之内的这个餐饮之外，我们还在打造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里面，我们针对呢一些特殊的院落进行了修复修缮啊，然后以点带面呢来打造一个风情别致的叫京西庭院的餐饮品牌。所以在院子里面啊吃饭啊，这个环境 很有格调， 很有味道。所以在品质住宿方面呢，我们确实呢还有不足啊。首钢里面的香里拉酒店呢将于年底实现开业，我们在这个模式口啊、八大处啊这些地方呢，利用我们原有的资源啊，再布局一批精品的青年旅社、背包客栈、民宿小院这些特色的这个住宿业态，提升呢住宿配套的品质。但是呢，随着我们的大会展啊、特色旅游、高端商务这些迅速的这些增加，我们确实啊也欢迎广大朋友一些优秀企业家来到区里来，我们共同发展啊，这个补齐我们在高端酒店啊商务服务啊这些方面的一些不足啊，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创造。在交通出行方面呢，现在呢我们是刚才给大家做了介绍啊，自上世纪70年代呢，石景山就有了地铁1号线啊，沿着长安街，现在的通往门头沟的 S1线，通往副中心的6号线啊，通往这个南站啊南部方向的11号线啊，都相继呢有的部分建成了，有的呢正在规划建设，逐渐呢把我们的重点商圈、商业街区和一些重点的一些消费项目与我们的核心区东部地区啊串联起来。 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李区长来跟我们最后说一说，目前随着石景山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还有哪些我们的消费项目是要即将落地的？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石景山区呢有几个大型消费项目呢实现了开园、开街、开业，也能呢这个让大家有所感受。2022年底，就明年，我们还将有一批的商业项目在要不断的亮相，像这个金安环宇汇现在在不断的丰富啊，明年会大范围的亮相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苹果园大悦城啊，还有我们的首钢的六工会，明年呢这个六工会呢将全面实现啊开业，所以这些项目啊我们都特别期待能够呢把它做精做美，做到群众的心坎里去，然后呢早日呢实现开业，实现服务，在这过程中啊特别希望我们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市民对石景山区的消费多予关注，多予指导啊，多予批评啊，这个我们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让这个消费成为这个人们这个对石景山一个新的印象， 对一个新的期待， 新的期待。 我们也相信随着石景山区新建的商业项目、城市更新项目的不断建成和落地，这里呢会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成为带动京西消费的新地标。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李新区长的做客，谢谢您。 谢谢您。 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 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哎，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